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01集，女医生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鲜血从他的口中不断喷出，傅文铎也同样感受到了那心脏被贯穿的痛楚，这样的疼痛令他抿了抿嘴唇，没有发出一道声音。女医生的眼中闪过各种复杂的神色，最后她突然一脚蹬地，整个人向后跃出，飞出房门，砸进了对面的房门。 秦恒，他们快来救我，我要死了！ 女医生的异能转到傅文铎身上后，唐默这边的局势便不再那么危急。傅文铎曾经说过，他知道天选组织里阮望舒和齐恒的异能，阮望舒的异能是重力控制，齐恒的异能则是一种视觉干扰。每当齐恒攻击的时候，视觉里会出现两个他，一个是真的齐恒，一个是虚影。女医生的呼救声看似中气十足，其实声音颤抖，尾音快要消散。齐恒听到这声音，先是骂了句脏话，接着头也不回地冲向对面。唐默抓住这个机会，挥舞小阳伞刺向齐恒的后胸。齐恒的身影在这一刻再幻化为两个，他怒吼着反攻向唐默。唐默避开他右手中的金属长棍，同时小阳伞刺穿了真齐恒的胸口。然而同一时刻，齐恒一直放在身后的左手突然袭了上来，他的手里有一张黑色的纸条，好像贴符纸一样，他砰的一下把纸条贴向唐默的额头。唐默反应很快，避开了这一击，可符纸距离他的脑袋还有10厘米，好像忽然长了眼睛似的，嗖的一下飞到了他的头上，死死贴在他的额前。齐恒大声喊道： 妈咪妈咪哄，黑塔是我爸爸。 说完这句话，齐恒一脚蹬墙，借力飞到了对面的房子。他一把抓起女医生，原本是想要带着女医生跳楼逃跑，但他刚刚进入房门，一道清脆的铜声在整个楼道里响起。 叮咚，玩家齐恒、李妙妙触发支线任务，两人以上踏进王泽信的房子，正式进入现实副本，正式玩家王泽信临死前的一天。游戏地点：王泽信的房子。游戏时间：一天。友情提示：离开游戏地点视为玩家弃权游戏，后果非常严重，请玩家积极参与，游戏愉快。 齐恒刚刚迈出阳台的一只脚僵在半空中，女医生口中又吐出一口血，不知是被气吐的还是因为心脏上的伤口。齐恒扯着女医生的领口，脸上好像打翻的调色盘，表情十分丰富，最后他骂了一连串的脏话，脸色铁青的拉着女医生回到屋子里。他一抬头，发现唐默和傅文铎站在对面屋子里，看到唐默苍白的脸色，他以为唐默是因为自己刚才贴到他额头上的黑色纸条而感到害怕，他冷笑道： 哼，姓唐的，老子不是打不过你，是这里空间太小，老子发挥空间有限，你给老子等着，你会知道那是什么的。 傅文铎在黑塔说出这个现实副本的名字后，便低下头看向唐默。唐默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对面，对面那扇门早已被女医生用身体砸坏，他们这间屋子的门也被齐恒踹坏，此时此刻他们四个人就站在两间屋子里，大门敞开，互相看着对方，只有10多米的距离，却好像隔了生死那么远。如果在撬开好友的房门之前，唐默和傅文铎没有发现藏在另外一扇门后通过猫眼悄悄观察他们的齐恒和女医生，刚才进入那间屋子的人就是他们了。然而一切没有如果，就好像黑塔说这个副本的名字叫正式玩家王泽信临死前的一天。唐默冷静地看着对面的那间屋子，3秒后他说：走。傅文铎看了他一会儿，说：好。从楼道走有危险，其他玩家是进不去已经开启的现实副本的， 齐恒和女医生也不会走出来，但是他们很可能可以使用道具对唐默、傅文铎进行偷袭。唐默走到这间屋子的阳台，右手一撑翻了下去，两人消失在了房间里。在他们离开后不久，楼道里回荡起齐恒和女医生的骂声。 都怪你，我说了不要跟那么紧，现在好了，妈的，又触发一个莫名其妙的现实副本。 能怪我？不是你说时间有限，只剩下七天了，头还没醒，炼狱咒也没法过来，咱们得抓紧时间见机行事吗？ 操，老子说怪你就是怪你。 妈的你！ 忽然，两人的声音戛然而止，他们齐齐转头看向房门处，那里本来应该没有房门，因为房门被女医生砸坏了。可是如今，一扇崭新的房门出现在原地，钥匙孔里传来一阵窸窣的声音。房门被人打开，门后空无一人。齐恒和女医生不再吵嘴，他们神色冰冷地看着房门口，只见在那空荡荡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只脚，这真的只是一只脚。在这间屋子的房门外，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结界，有个人从屋外走了进来，随着他进门的动作，他的身体也一点点地出现在空气里。当他整个人完全进入屋子后，他的身体全部出现了。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平头青年，他浑身是血，脸上有一道狰狞的伤口。他跌跌呛呛地进了房子后，赶忙跑向卧室。他似乎看不到站在客厅里的齐恒和女医生，一边跑进卧室，一边颤抖着嗓子说： 手机，手机，得把这件事告诉耗子和阿唐。对，告诉他们，一定要提醒他们，黑塔游戏，黑塔游戏。 吱呀一声，大门关上。 叮咚，现实副本正式玩家王泽信临死前的一天正式开启。 楼下小区花园里，唐默和傅文铎从六楼翻下来后，在小区里找了一会儿，终于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找到藏起来的傅文生。小朋友藏得极好，以唐默的眼力愣是没看出他在哪儿，还是傅文铎凭借强大的反侦查实力找到了躲在草丛里头上还插了许多杂草的小孩。傅文生见到两人，很快发现了自家大哥和唐默身上的伤口，他赶忙从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傅文铎接过后用水浇了浇自己身上的伤口，再递给唐默。唐默神色平静地接过矿泉水，傅文铎的目光凝视在他身上。处理完伤口，三人上了车，开车离开小区，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傅文铎确定身后没有人跟踪，将门锁死。这是一个漆黑的小仓库，是某连锁运动品牌的服装店专门放衣服的地方。经过刚才那一战，唐默和傅文铎虽然没有受重伤，可是身上的衣服却已经破烂。傅文铎拿了一身白色运动服递给唐默，唐默接下。两人在光线昏暗的仓库里把衣服换好，这时他们才开始讨论起之前的情况来。最重要的就是唐默额头上贴着的这张黑色纸条。傅文铎打开手电筒，他将光线照着唐默的额头，仔细看着这张纸条。 长三厘米，宽一厘米，上面没有任何字，摸上去和普通的纸也没有任何差别。但是， 傅文铎试着用力扯了扯，这张黑色纸条却好像长在唐默的身上，拉扯纸条，唐默的皮肤也随之扯动。傅文生说： 埋伏在那里的敌人死了吗？ 傅文铎摇头， 没有，他们其中一个受了重伤，两个人进入了一个现实副本。 傅小弟惊讶道： 那栋楼里有现实副本？ 唐默平静的声音响起： 有，就是我们原本要进去的那间屋子，只要有两个人以上进了那间屋子，就会触发一个现实副本，名字是屋主临死前的一天。 傅文生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当他想起那间屋子的屋主是唐默的好友，他错愕地看向唐默。 谭默伸手扯了扯自己额头上的纸条。 确实撕不掉，我刚才和那个齐恒打斗的时候，他这张纸条并没有真的贴在我的头上，但是他在靠近我额头十厘米的地方忽然就离开了齐恒的手，自己主动贴了上来。 唐默肯定地说，这是一个道具，这样神奇的纸条很明显是个道具。 齐恒说，妈咪妈咪哄，黑塔是我爸爸。 唐默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他思索片刻， 这应该是咒语，这是一个黑塔道具。他说，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个道具有什么作用，看来这个道具应该会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效果。最坏的情况，它和我的大脑靠得很近，会损害大脑。 傅文铎说， 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它应该很早就会对我使用了，在我和他打斗的时候。 唐默抬头看他， 所以这只是最坏的打算。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黑色纸条太过神秘，谁都无法揭开它，它垂在唐默的眉间，正好飘在了鼻子上。唐默拨了拨这张古怪的纸条，他不在这张纸条的问题上纠缠，转头看着傅文铎。 很明显，和我们预测的一样，天选的人确实知道我的坐标位置，之前那四个偷渡客知道，这次的齐恒和李妙妙也知道。 傅文铎说， 齐恒和李妙妙都是天选最原始的七个偷渡客之一，李妙妙经常穿着白大褂，地球上线前她似乎是个医生，现在也在天选组织里担当医生的角色。原本我以为可能和她之前的职业有关，现在看来或许还和她的异能有关。 两人对视一眼，唐默说， 她的异能很奇特，她自残身体后她自己似乎感觉不到疼痛感，但是别人能感觉到，不过作用对象应该仅限于一个人，当他把疼痛感转移到你身上后，我就没感觉了。 顿了顿，唐默双目睁大，他忽然想到，刚才你刺穿他心脏的时候。 傅文铎点了点头，疼痛感在我身上。 还疼吗？ 他飞到另外一间屋子后就把异能收走了。 唐默定定地看着傅文铎，他似乎记得女医生逃到老王的屋子里时，他右手手腕下面空空如也，他亲手切断了自己的右手。那么对于傅文铎来说，这份疼痛感也是由他来承担的。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